17:0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要感谢一下21号信息员给我们发来的一条路况信息。南四环的公益西桥草桥文化园前面那门前面啊，桥底下南向北方向有一车卡在那儿了啊，后车请注意这个避让啊，就别从那桥底下过了。北二环的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的东向西，还有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都是车流比较大的路段。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交理论，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周末快乐，各位，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周末愉快，我是王维。 哎，这个今天啊，咱们离这个我们特别想念的日子，或者说应该去付出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是 啊，因为这周日也就是后天的时候就是母亲节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琢磨着怎么能给母亲献上点什么小礼物小惊喜。在厨房里能够完成的。于是我们选了一个特难的操作特麻烦的一东西。 馅儿饼。 No. 也是主食。 啊。蛋炒饭， 能，比这麻烦多了， 啊、真的。 对，就光那菜啊，你可能要能准备的话，得准备30-40样。 嚯、 哦！哎，就看妈妈爱吃什么、哎，什么都能往里加。 哎呀， 特和谐的一餐饭。 哎，那今天你请来的这位，他能教大家这30-40样打底的这道重要的菜吗？ 他应该能教大家100多样吧，因为节目时长有限，我觉得说个30-40样差不多。 哎，他给你挖坑的啊！ 哎，我这都少说了，绝对的。 我听出来了，你这是烙饼卷一切。 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哎，孔乙己餐饮集团的研发创意总监陈庆，欢迎陈老师。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现在觉得烙饼卷一切这事儿可以聊了。 不吃烙饼，咱吃点别的。 对， 吃点别的。 我觉得小时候我们吃别的都觉得少，因为能付出好几百样东西卷在一起的、拌在一起的东西不多。 也不是，我说的是提供多种选择，对吧？每家的、因为妈妈爱吃的不一样嘛。你得找妈妈爱吃的。 就比如说，那咱们现在问庆儿，比如说，如果要是你给啊长辈来一道长辈最爱吃的，你会做什么？ 第一得软和。 那当然了，因为牙 他们牙都不行的。第二呢，得快捷，因为我妈老嫌我干完活不刷碗，厨房小，糟践东西多，你还得快点，要不老太太急了。时间还得短。嗯， 那你做什么呢？ 锅条面吧。熬粥的时间长。 锅条这妈妈也算是好对付的哈。 对，因为妈没有那么多，其实你要做多了，老太太她说，哎，咱能别这么麻烦吗？快点。 哦， 基本上就是让你就你不好意思说做那特复杂的东西，完了你太多了吧，一说哎呦这么复杂，说算了吧，咱弄点简单的吧，基本上到点该吃饭了，就都是这样。 我估计啊，是咱妈怕您累着。 不是我妈怕我，当时我走了她刷碗。 对，忙 的 都累过。 嗯，哎，但是说句实话啊，就是妈妈一般都知道孩子爱吃什么。 对， 但是孩子，你说真说，你知道妈妈爱吃什么吗？一时半会儿还真不一定能想出来有那么一样是妈妈爱吃的。你们能想出来吗？ 能啊。 比如说呢？ 我妈所有面食都喜欢。 你看面儿多大。所有面食都喜欢。 面食都喜欢。 对，你那包子饺子什么的都喜欢。 可以。 就是主食一切。啊，还是主食。 炸货。 炸货 对、 啊、主食。 那找到菜呢？ 炸没说吧，像孔乙己他们的那个炸的那个小河虾。啊、 哦、 然后 他们喜欢吃南方的那种小小吃的东西。 不就是炸的东西。 就是油炸的 炸。对，炸带鱼。 哦。 啊，然后炸的香椿。 哦、 啊、哦，香椿鱼儿那种， 类似这种、哦、就全是炸的。 好、 哦，我妈是喜欢那种老北京的小吃， 嗯， 就什么矮窝窝呀、啊 嗯， 什么豌豆黄，全是那种小的东西。 嗯， 但太硬了，太炸了，她还吃不了、 嗯， 因为可能牙可不是特别好，爱、 嗯、 吃软和的。 我觉得咱们仨都算是孝子，因为一下都能说出来。 嗯， 我妈爱吃，首先最近啊，最近几年爱吃意大利面。 嗯 啊、看韩剧看 都是让你给改的口， 没看人家看韩剧、 啊、 看美剧，就看人家里边吃那个意大利面，觉得哇超棒。每次我回家都要求你儿子，你给我做个意大利面吃吧，因为外边吃吧他们觉得太贵，所以呢就说在家做吧。我给他做完之后，他说哟比外边做的还好吃呢。当然这 夸，这夸， 母不嫌子丑嘛，对吧、 嗯？ 就是只要孩子给做的，做成什么样，我觉得都好。还有一样呢，是我妈特别爱吃的。每次她来北京，我都得带她去吃，就那面茶。 哦， 哎，特别爱吃 麻酱麻酱的面茶， 转着 椒盐的，花那个芝麻椒盐， 对， 就着炒疙瘩吃，就这两样。来一点 这也挺硬的， 很硬， 这也挺硬的。 我妈一般一盘炒疙瘩，两碗面茶，起步啊，起步就这样。 我的天啊， 特别爱吃这个。其他的吧，也都还好，因为我表随我妈。就是没有什么不太爱吃的东西， 就是没有就不特随和，没有 不 怎么 不怎么挑， 但这也是身材的一个必杀品 啊，是身材都特别好，风雨啊， 来来来，那咱们就说到今天我们的一正题了 啊， 哎、对，那就按着庆儿刚才起头的说 啊， 因为可能长辈。牙口相对都差一点， 都差点、 嗯，而且呢，又希望能够简单快捷，但是上来以后就让你觉得哇，琳琅满目， 嗯， 挺好的， 嗯，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以面为主， 以面为主， 对， 这算是主食，我觉得咱还可以聊聊菜， 嗯， 就是刚刚我们都说了，我们各自的妈妈都喜欢吃什么，大家可以聊聊您妈妈喜欢吃什么， 哎， 您琢磨琢磨哈， 嗯， 另外呢，比如说妈妈喜欢吃这个，可能您不会做，或者说我可能做的没有那么的好、 嗯， 我想跟陈老师请教一下，我怎么能让这道菜做得更棒， 嗯、 啊，更精进一些，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今天咱们就跟妈妈不能说跟妈妈干上了，就是怎么想着能给妈妈做一顿好饭， 嗯 嗯， 好不好？ 好， 好嘞，那咱还是先从主食开始说呗。 还是主持人， 还先从锅条开始说。 嗯、锅条， 天，锅条，你那面你就不用做了，那谁都会做。其他的， 其实有很多面都是，嗯，它有打卤的， 嗯， 有冷拌的，也有锅条拌的，也有，完了反炝锅拌的，直炝锅拿红烧肉拌的。都是这种中国菜，就是琳琅满目。 对， 但是最就是适合于现在的，就这个季节，不冷不热，20多度，完30度之间的，那它我觉得还是拌面最适合快。 嗯 嗯, 嗯， 怎么快呢？首先头一点，锅条稍微过一下温水那种，哎，把所有东西都能拌了。蔬菜类，现在的蔬菜又丰富，好比说芹菜， 嗯， 黄豆， 嗯。 绿豆芽、黄豆芽， 对，这个好。 芹菜也分本地芹跟西芹。 嗯， 香椿苗， 哎，香椿苗好。 土香椿， 嗯 嗯，然后黄瓜、胡萝卜、西葫芦也可以拌。 哦， 有吃莲瓜拌的，然后还有鸡蛋的。 嗯 然后你可以炸酱，红烧肉炸酱的。 嗯， 然后不同村的，口味性可以做成黑椒的。 嗯。 哎，可以啊，牛肉黑椒 的 可以啊， 就是拌面里头能做到，而且你配香椿还特别好吃，是温拌的。刚才您起的头是意大利面，其实是中式面条加鸡蛋那种，也能做到那种半生的硬的那种，等于拿黑椒去拌也挺好吃的。 哦， 啊，然后可以，更简单一些的，你像什么牛油果可以拌面里头， 嗯、 就是西式的水果里头， 对、 嗯，我能接触到牛油果。咱们还可以做什么？像金枪鱼、三文鱼。像海胆都能拌面里的， 哎呦，高级了， 就高级的，就是那种虚的拌面。 嗯， 然后你还可以做四川的拌面，还比如说辣椒油的，然后串炝锅的、虚的，麻辣的， 嗯 啊，然后老北京人最喜欢的，花椒的，啊，然后青花椒的也有，打成汁儿的也可以。 嗯， 你像这么多种类的复合性，我相信妈妈都会喜欢。 嗯， 首先头一点，你别把面条煮糟了，就可能有戏，能可能分成类。 嗯， 我觉得更简易性的可以分成类。 嗯， 好比说就说葱油拌面， 嗯， 就可以加海胆跟牛油果，对，特别好吃，真的挺好吃。首先葱可能有点复杂。 不复杂啊 啊， 来 咱说一下。 我刚想问，就是这葱油拌面， 嗯， 来一个。 其实葱油拌面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是我师父老说那句话，你恨谁端着锅上他们家熬油去，因为那个油味道太冲了，它几乎就能把那个墙壁都能吃进去。 啊， 因为熬一会儿，因为它那个葱油味就是一直在混扰，特别穿透力特别强。 哦， 首先头一点，有大葱，有干葱，有洋葱，还有小葱，四种葱。 干葱是 干葱，小干葱头， 哦， 圆葱。 哦， 然后洋葱就是紫色的那种洋葱。 嗯嗯， 大葱就是我们德州家里经常用的大葱。 嗯， 小葱是南方的小葱。 嗯， 不是北方出那种小葱。 这都得要，啊， 都得要。而且使得特别狠，在哪儿？是干葱、大葱、洋葱都耗完了之后，炸完了之后，低温炸，一直80多度炸，炸完之后都不要，只留小葱。 哦， 所以它那个葱油才会香。 哦， 慢慢耗。基本耗一个葱油基本上3个小时，你想所有衣服都是全是那 三个小时啊。 所以他说这个很麻烦吗？ 很麻烦， 三个小时， 真的三个小时。 我稍微减点时间不行啊？ 可以，但是就是你特别快的时候，你得拿那个葱油、干葱、大葱先泡那个油。 哦，先泡着。 对，因为它里含水嘛，你得泡。 嗯， 完了慢慢熬就会快一点。要直接做油，慢慢这么着炸的话，耗油的话，将近3个小时，就是要讲究的话。 那泡我得泡多长时间啊？ 嗯，泡3-4个小时，它的味道就能吃进去。 我泡一晚上是不是更好？ 更好啊！你第二天早上起来炸完了，它焦糊了，慢慢小变黄了，焦糊了， 嗯， 捞出去不要了， 嗯， 使小葱进来， 嗯， 再炸香了，留住，这是一道葱油能留住。 哦， 这提前准备的。酱油也很有意思，它需要4至5种的酱油。不是一种酱油， 对，刚解决了油的问题啊，酱油还没说。对，哦，四种酱油 ， 哦， 四种酱油呢，因为是混合的，又怕它咸， 啊， 所以我们要加一点冰糖，要隔水熬， 隔水熬。 哎，首先做一个水盆里搁温水， 啊， 把你那个盆套进去，把酱油倒进去， 哎， 慢慢的熬化了，把你的糖熬化了， 啊， 然后水分蒸发了，酱油就会拉黏了 啊， 哎，这个留着备用了。 这 就可以了， 哦，这就可以了。那 四种酱油 是什么呀？ 对，第一是首先得有生抽， 嗯， 第二一点点老抽， 我们都有。 哎，第三有一点母子生抽，就是南方绍兴的酱油，母子酱油。 没有。 第四美极酱油。 啊，这个有。 哎，这四个凑在一起。 您说 加一点冰糖， 母子酱油， 哎， 我去哪儿买啊？母婴超市， 虾子酱油也可以， 哦，虾子 都可以， 哦， 这个酱油都可以替代。 哎，但是那这四种之间的比例呢？ 比例3:1:1，老抽最少 啊， 因为它要颜色的，那是叫颜色的。 哦， 冰糖差不多，你有4勺的话，冰糖差不多有半勺，因为冰糖化了是为了浓稠跟起量的。 明白。 然后煮面有学问，两开 ， 过温水 啊。 首先你水开了之后，面要煮稍微硬一点。 嗯， 然后两次开锅，大开锅，然后浇凉水，再开了之后，一定过水的盆要温水， 温水差不多60度70度之间、 嗯、 这样呢面条不会一下就紧了、 嗯、 煮面条的时候呢稍微加一点盐在水里头，这么着面条出来会筋道，又会留硬心儿。 嗯， 然后先搁酱油，后搁面，然后再搁你的葱油。 嗯， 还有一点点要虾干儿哦。 哦，对 对， 你得烤一点虾干儿，稍微烤一点点虾干儿，搁在油里头就行。 这个不烤吧，这个外边也有卖啊。 哎，对， 也行。 然后虾籽最关键，更好吃。 哦、对，虾籽记得要买哦。 嗯，然后加一滴陈醋，会更好吃。 一滴哈、啊。 嗯。 我觉得妈妈们都会喜欢，你要想再做炫点就一定砍半只牛油果进去，可好吃了。 哦，这么麻烦呢啊。嗯，我晚上开始去泡葱油去。 嗯， 哎，都放多少大葱和洋葱什么的？ 基本上大葱应该占的比数要大一点，洋葱有干葱是4个、 嗯、 洋葱1个，大葱是2根。 嗯， 就这个比例，搁半斤多的油，净、 嗯、 油。不是因为少了你耗不出来什么、嗯、 对对对， 因为它还是有水分的， 对， 你还是半斤以上吧。 我泡完之后就直接搁在这个锅里边，然后等它先大火， 不是先小温火， 就 一定让它七八十度，老保持在七八十度，它只要嘣嘣冒水泡了、 哦、 你就关了火，你往里呢它自己就起进去了、 哦、 然后第二天你再开大火它就着，因为它有这个温度，它能使它的葱每个葱的缝隙中全都进到油里头了、 哦、 它慢慢就衬出去了、 哦、 你越急越不见得好、 哦、 所以你泡是最好的。 哦，好，哎呀， 不用， 挺好挺好， 不用，我觉得这样啊 说太难了、 啊、这样 好像说太难了、 就是、等哪天青儿在家熬的时候 给我们带点， 哎，对对就行了吧啊，这就行了。 太狠了， 陈老师多熬点 啊、 嗯！反正熬一次也是熬嘛。 葱油真的能搁半年没有味道 哦， 搁冰箱里封好了，搁半年一点味儿没有。 那就是比如说大家在家里边，嗯、您能多熬点就多熬点。 对，而且葱油是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好比说你炒任何青菜里头，它 是 熟油， 对， 它随时可以加进去。 对， 就是那时候小时候我们有一同学，他爸是厨师， 嗯， 我们老上他们家去蹭饭的时候，他们家冰箱里永远有做好的东西。你就随时能蹭， 哦， 就有葱油。 对，葱油特别好。 嗯， 您调个馅儿啊，您别说炒菜，我觉得有点浪费。 你都不用加小葱，直接加葱油就可以。 是是是是， 真的往里打， 特别香， 打那种馅儿， 特别香，特别香。 好好好， 哎呀，真好啊！来，我们先看看大家的啊。 嗯， 慧玲说了，我妈妈最爱吃我包的饺子，像什么鸡蛋韭菜、三鲜馅的鸡蛋虾仁啊，肉少量， 嗯， 还有这个少量的韭菜啊。扁豆等等等等，我包的双色的饺子大家都喜欢。 嗯 啊，来给我们看，这叫翡翠白菜饺子。 对， 嗯 啊， 绿的。 凤琴也说了，说老妈90多岁了，爱吃杭州小笼包，可是外边吃的吧，怎么，哦，可是面吧，总也不如外边的好吃。请教一下，这面怎么活呢？ 其实这个面是两种面，面粉的比例不同。它并不是一种面能做成的。首先还有一种是烫面， 嗯， 是烫面，而且呢不一样，就是面粉，低筋面粉跟中筋面粉比例不一样，出来它的效果不同。小皮低筋面粉要比例要比中筋面粉要高出1倍，然后呢小烫面温水下， 嗯， 你和出这面来就能包就是小笼汤包这种面， 啊、 但这种 温水下呀， 小就低一点温度、 哦， 因为它那个还是有一点那个低筋嘛，就是你稍微有一点点温度为好，就是20-30度就行，不用太高， 嗯、 不是说那种温像50-60度那种就变成烫面了， 嗯、 就变成那个汤面饺子了， 嗯、 那不是， 嗯、 就20-30度就可以，你低筋下醒一下，这种皮就可以用，因为它拉伸度是不一样，而且呢，基本上这种皮呢不爱断。是在哪儿？是你拿一个毛巾盖着点儿，因为它会吹呲了，呲了以后它就裂口。你包的时候，咱们手慢，你不会滴得那么快。 对， 一般厨师都给盖着点儿，拿保鲜纸盖着，就怕它面给呲了。呲完之后就疯狂就扔冰箱里头，就冻，它保鲜就会好得多。家里的保鲜一般冰箱没有那么大地儿，你就拿个毛巾或保鲜纸给它蒙上，然后直接蒸去， 这么着会快一点，面会好吃一点。 嗯， 因为速度还是速度，它因为它量在那儿摆着呢。 好， 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聊的是咱妈妈爱吃什么，因为这周日就是母亲节了。我们想着呀，在周五的这时候，我们的这个大厨呢，来分享一些厨房里边的小妙招啊，跟您支支招。这个周日的时候给妈妈做点什么好吃的啊，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来互动。另外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主线啊，我们聊的呢就是面。 嗯 啊，刚刚说了一个特别简单的面啊，您只要把那油熬好了。 我觉得不简单啊， 就是油熬着难，但是属于是那种一劳多得的 啊。对， 对不对？你之后你熬那么一大锅，你那一直都可以使， 对 吧？随时可以用啊。葱油拌面说完了之后，我想再点一个。 嗯， 茄丁，茄丁面。 茄丁是老北京那种还是就是稍微改一点的？ 不要改， 不要改， 先说一老北京的， 纯老北京的。 哎， 您吃什么馅儿的呢？ 我吃那个只要有肉，有那个茄子就行了，有点西红柿更好，酸酸的。 火， 哎， 够狠。还得反酱锅。首先头一点，你要先备五花肉。北方茄子是圆茄子，要去皮，然后少许的豆丁，我喜欢加一点榨菜。 嗯， 榨菜真的是稍微加一点榨菜，然后加半个番茄就够，就是一个茄子基本上有个100克的肉，然后有一点榨菜丁，可能50克左右，然后有半个西红柿，可能30克左右，然后一把花椒，葱姜蒜，起锅，这是肯定没办法。煸五花肉，五花肉切薄一点，跟榨菜是一样的，要切薄一点。榨菜必须冲下水，完搁一点盐，温水，这么着把那个榨菜里的盐给抽出去。榨菜在这里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电牙的作用，因为茄子是要加盐。杀掉，切成大丁杀掉去煎的，煎的之后成型的时候它会呢会软会塌。 嗯， 但是呢榨菜呢正好起了电牙的作用。 嗯， 正好肉呢起那香的作用，番茄起那最后微回的那种酸酸的那种作用。 嗯 炒的时候呢料酒，老抽，一点点盐，胡椒粉，这是必须加的。盐杀完了翻那个茄子之后，搁平锅里煎，煎香了它。这时候可以把你的五花肉搁里头一块煸。 嗯， 这时候起的作用是什么？肉质性的油就不会直接的加更多的油进去，这样茄子会香。第二呢，榨菜这时候已经冲完了，攥干了水，使它起锅的时候，腌菜起锅，中国人喜欢吃那种调味口，所以呢，切大片的时候起锅的时候，一定料酒冲进去，把那个腥味去压住了。肉的味道也压住了，最后下番茄炒，打一点芡，芡是薄芡，不会像那种大厚芡，像那个像肉片木耳打卤那种，不是，是半烩芡。打完了之后，调一点颜色，做一锅温温的油。 行，先让油温着，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人的格局与品性。和谐共融，善良坚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倡导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带着文化自信走向世界。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在高龄男友见家长，为防止爸妈原地爆炸，只好找妹妹胸平胡子重的给你冒名顶替。谎话连篇，环环相扣的开心麻花家庭无间道喜剧蓄势待发。5月3日至27日，地质礼堂爆笑上演。登录官网立享买一赠一的优惠。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水饺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弘扬中华饮食传统。薄皮水饺，精选优质食材，纯手工制作，好皮儿、好馅儿、好人心。加盟薄皮水饺可以加自己的饺子馆，朝外旗舰店即将开业，加盟热线400-967-8889。 哎，老伙计，5年了，是时候说再见了。2018年换辆好车，对自己和家人更好一点， 花更少的钱买个高端二手车吧，享受更好车生活。

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这个刚刚葱油拌面一出啊， 嗯， 好多朋友都在问， 嗯 啊，你看有的这个 Lumbo 说了啊，他问的是别的， 那有很多 吃肉的蜗牛说了，能不能把刚才的葱油拌面的做法发出来啊？一直想学，终于等到了。 不，这个没关系啊 啊， 刚才我们几个人包括编辑，我们会 商 量 一下。 嗯，把这个集结成图文的文字放在咱们公号里， 特别棒。 贡献没问题， 特别棒，特别棒。感谢陈老师，感谢陈老师啊。 没问题。 所以呢，这个有很多在问的朋友们，别着急，等我们的微信推送啊，哪天飞了，我们提前说一下。 因为王老师作证，夏老师作证，保证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比例都是真的。 哎，真的好多人喜欢这东西。 嗯， 小妈还问了，说那葱油没听明白，是泡四种葱在油里，然后四小时后再加热，再熬三个小时吗？熬好的酱油什么时候放呢？你说有好多问题，咱们在这个微信里边一一解，一一这个就您一看就明白了。 嗯，对， 是吧？ 嗯， 好嘞，今天呢，咱们聊的是这个给妈妈做一顿饭啊。 嗯， 看似很简单，一上来葱油拌面啊，听着啊多简单呀，就一拌面。嗯，结果我的天哪， 嗯， 前前后后得七八个小时不止。 嗯， 是不是 差不多，你要背的话真的是七八个小时， 是吧？ 对， 而且那料你还不一定好背齐了呢。 对，你先找料啊，咱们说找 子母酱油啊，我记着了。 对呀，啊，然后除了这些以外，你想还有四种那个葱呢。 哦，对 对吧， 对对对对，关键是那子母酱油我都没见过。嗯，哥去超市的时候 有 找那个就叫子母酱油。 华联超市肯定都有， 就有， 就华联就有， 名字就 叫，因为它是南方的。对对， 哦，好。 还有绍兴系的虾子酱油都可以替代，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都可以。 对，这两个都可以替代。 好好好，来不说这个了。咱们接着说那个 茄子， 那个油正温着呢。 油正温着呢。 哎， 其实大家有一误区，多说一下这花椒油的事儿。其实很久以前大家都说这花椒油直接就烧，我们小时候那汆面基本都是花椒油来起体的。 嗯， 就它是一个反向锅的概念。但是呢，所有的花椒油做的法都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大家都急，因为原来是没火，拿个勺，老妈拿个勺，搁两粒花椒粒，完了搁点油，油那时候也贵，反正一呲一听响，啪呲着完了。其实花椒这个东西是什么？你听见响的时候，它刚刚融化了，就气味刚搁在油里的，刚融化那么三分之一、三分之二还没出来的。它是需要长时间泡，就跟那个葱油是一个道理。它浸着之后70度左右，你给它恒温了以后，它慢慢凉了，再70度再恒温，第三次的时候给它升到120度的时候呲油，它那个麻椒的味儿、花椒的味儿才会出来。它没有那么快，因为刚才咱们说到了茄子卤，咱们就已经说完了。 嗯嗯， 它不是那么浓稠，不像是那个打卤面那样那么稀。嗯，因为它还是能看到茄丁，我能看到红的番茄。 嗯， 我还能看到榨菜那种连接。 嗯， 但是你反向锅的时候，它必须焯一点小葱或蒜，葱姜的那种蒜那种小碎，加一点胡椒粉。你做这油超过100度的时候呲上，把那花椒粒儿隔出去的时候，那种香气是不一样的，尤其茄子拌完那种香气是完全不同的。大家闻到的并不是你的唾液的感觉，其实闻到那个麻椒的味儿呢，就是鲜花椒的味儿呢，基本上大家第一反应不是打卤面就是茄丁面，不是汆面就是鸡蛋汆面，基本都是这种概念。所以呢，它还是需要一个温度的控制，它能控制那花椒的香气。 嗯， 就是我们老是把这花椒烧黑了， 对， 其实越烧黑了倒没用了，它糊化了、碳化了，没有出来那个味道。哦，因为它的籽儿并不是味道的中心，是它的皮。 哦， 就是花椒是皮，它皮是一定是耗出来的，就人家说叫耗花椒油，不是炸花椒油。 嗯， 老厨师都是耗花椒油。 哦， 所以紧泡。这时候你把这个茄底卤做完了之后，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完了再煮面去。 哦。 煮面的方式跟之前的都一样吧。开 这种茄丁卤，北方吃基本都是吃宽片的，所以它还跟那个之前那个面不一样。那个葱油拌面还真的是南方的东西。 嗯， 它为什么注硬心儿那样？北方基本都吃宽片，三开完事儿。 过温水， 嗯， 就过凉水，可能天越凉越好。 对 对, 对， 看肠胃的东西。 嗯， 小时候他们都是拿大铝盆去就做大盆架那种浇那种东西。 过去那水也凉， 嗯， 但现在好像不凉了， 不凉了。 现在好像温度 地比较热， 加冰块是吗？ 地比较热， 地比较热，头一次，这天没法聊了。 哎，茄子这个我觉得还相比之下容易一点了。 对，但是真的记住要榨菜，因为榨菜会咸。 嗯， 就是大家去做这个卤的时候， 嗯， 少加盐，因为茄子你看为了出水就要加过盐了。 嗯， 榨菜里头它腌制，你就即使抽掉盐，它也会有点盐。 嗯， 肉里头你起锅的时候跟那个茄子一块煸的时候耗油的时候，它也会有盐分。所以呢，就加的颜色的时候，酱油的时候就要小心，别带走咸了。但是虽然是卤，它还是一个拌面的那个，但是盐还是少加一点。 没有，您这个比较高级。我一般在家也经常做茄丁面。 嗯， 然后呢，我是那个肉啊和这个茄子，就是这卤啊，是单着做的。 嗯， 这个锅呢，先就是小火炖着那肉。 嗯， 炖熟了之后就放那儿泡着，这边开始再另起锅再做那个茄子加那个西红柿， 嗯， 因为我觉得这俩样炖在一块儿啊，就我觉得做这个特简单，你就往里边加点水，然后炖就得了，越炖越香。最后呢，我的方法就是加大量的蒜，啪一把蒜放进去，唰就 生蒜 啊，哦，生蒜， 生蒜， 对， 生蒜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拍完了之后你稍微煸那一下，因为大蒜素还是需要煸一下。哦，它才挥发会香，或者一个小温度，它稍微有点变化。 哦， 你看那时候我们去炸那个蒜蓉，就广东用蒜是最狠的避风塘， 嗯， 这个菜它是冲过大蒜素的，它脱离了，把那个大蒜素都脱了，就我飞下水，把大蒜碎飞下水，你想它得多细啊？ 嗯， 再冲水，冲完水以后，大蒜素脱离了之后，它才不会上色。你那时候是生蒜， 哦， 它是会上色的， 对， 啊，它有回锈， 哦， 是黏的。那大蒜素会起作用，所以你一定要拿温油浇它一下，它会香， 哦， 它马上会变化，会香， 哦， 它起酸素问题， 嗯， 不一样， 哎呀， 嗯， 得亏是周五我们说这个了，明天还有一天能准备。 嗯， 您不得泡个葱吗？ 嗯， 您不得泡个花椒吗？ 嗯， 您不得冲个大蒜素吗？ 嗯， 对对，光这三样折腾半天吧得。 不是， 不用不用， 真的好吃。 他说了快递。 啊， 小哥又活干， 闪送哟！ 哎呦，真好，真好，真好！哎呀，这又回来，我得试试去啊， 嗯， 看看到底那味道能不能行？因为 真的不一样， 真不一样， 是两次加蒜的。你看，我们有时候炸酱就会两次加蒜。 嗯 嗯， 好 ，Espresso 问了，提前下班了啊，半路开始听的，今天什么主题啊？周日是母亲节，我们三个老爷们儿呢，在这儿说一说怎么给妈妈做一顿好吃的， 对， 而且 可口的， 哎，对对对， 满意的， 对对对对对，各位都琢磨琢磨自己妈妈爱吃什么， 对 啊，您能不能做得好？做不好没关系，今天陈庆老师在这儿呢，帮着您一块儿来做啊。 嗯，你看，像婉迪就说了，说我妈也爱吃饺子， 嗯， 爱吃肥肉加点韭菜或者白菜的， 哦， 我天啊！ 啊，说每次包饺子我们家呀都得包好几种，因为大家口味都是不一样的，不过我妈吃的那馅儿我们也不太接受啊，你像这肥肉的嘛，对，但是我倒是觉得如果要把肥肉的变成油渣的可能更好一点吧。 其实油渣我觉得是它是虽然看着是憋出去了，但是动物脂还是在里头包含的很高， 嗯， 基本使油渣会打碎，不会整油渣，整了渣是电牙，有点像那种川菜火锅那种， 嗯， 它还是厚，它油脂性里头饱满， 嗯， 你应该打碎了，切碎了以后，它能融在植物的那些腐面上，会好一点，我觉得，因为一吃跨满嘴是油，那种饱腹感，我觉得三年前这还行，现在基本上人吃仨就顶了。 是你想，我小时候那时候我奶奶在，我奶奶。因为东北人嘛也好包饺子， 嗯， 然后他喜欢做熟馅儿的， 嗯， 东北饺子大， 对呀，啊， 饺子大，他饺子大，他不好熟，都，嗯，煮熟， 所以里头你比如肉馅都是提前煸过的， 哦， 鸡蛋提前煸过的， 哦， 就是韭菜是生的， 哦， 啊，再一包一吃， 他是其实那个火候特别好掌握，就是一烫，他认为韭菜只要是过那个度数就可以了， 嗯， 但是有一问题，是熟馅的饺子 它就是它连接就会差一点， 嗯， 您不觉得吗？ 就散， 对，它会碎，它这熟下，因为全都是好，全是油啊，你像全是好吃的，鸡蛋也是稀油的，那个猪肉也是稀油的，就剩韭菜是最后一个没油，但是它其实那个里头也含一点油分，就韭菜自己的化学元素里含一点油分，但是你别说你这三样搁一块儿，就是一个大肉丸子呀，什么都没有，刚当。第二口估计就顶了， 哎，真是真是真是，哎，就说这馅儿啊， 嗯， 就我原来做的馅儿啊， 嗯， 就是一个大肉丸子大肉丸子的， 嗯， 后来我觉得吧 挺好的，你知道北京话管这叫什么吗？ 叫什么呀？ 一朵肉丸的。 哦，一朵 是吧？ 嗯，我们上学时候没受过这种，就是头一口是面，第二口还是面，感觉馅儿过去了， 那都咬手了。 那可能是吃的馒头，我呢就吃着吃着吧有点腻了，而且容易吃顶啊，就那种 很容易顶。 你一般我能吃饺子能吃个20-30个左右的，你要我自己包那种最多10个，撑死了就顶着了。但我还想吃，吃完了问的又难受，我说下一次这样，我还专门问了那个，我当时问的牛老师，牛老师说你往里边打水啊傻子，我说得嘞，我就往里边打一直打水，后来发现打水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就跟外边吃的那些好吃的那饺子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它那馅儿吧变得稀烂了。我觉得这吃着吧又差了点，那 它形成不了那个电牙的感觉， 哎，对对对， 没有那饱腹感。但是有一个真正的，就其实打水是就是解放后厨师才会去打水， 哦， 最早解放前的馅儿，我原来也问过我师傅，他们做东西不打水， 都不打水，啊， 不打水。 那里边那肉汤怎么出来的呀？ 打酒。或者 酒， 往酒掺酒，黄酒。 哦，有。 嗯，完了会香。 哦。 不打现在咱们这瓶水，打水他觉得不好。 打几斤酒搁去？ 嗯，不是说打几斤酒，它有比例的，打一点酒，酒会有香味。你可以打香料水，但是很少，它会起味道， 哦， 会压制一些味道。 哦。 尽量不打水，因为打水之后，它没有那个肉馅，它没有那个变牙的感觉了， 对， 它没有那么香， 对， 而且他们直接是什么料酒，直接加调料酒加酱油或者是一些酱料味道的东西去腌，它会好得多。你打水它怎么着是稀释，你绝对是稀释，但是你还得打淀粉，因为它粘接不了，水打下水打下是水打了，但是它质量没有，它后味没有那么香，它没有那么香。 来 Lumbo， 那人家问的这个，哎，这个也挺好的，很多人也很喜欢，来，正好庆儿在，也教教大家。 是鸡蛋汆面吗？好吧，可以。 还是自己抢答。他说：“能说说扁豆焖面的做法吗？说我们家孩子特喜欢吃，但是自己呢又做不了。” 其实扁豆焖面，这不是说拌面， 不是人家说孩子喜欢吗？咱教一下，教一下啊。 嗯，扁豆其实焖面也是动物脂油跟那个炖菜的概念，但是对面条要求并不高，但是对那个焖面的豆角跟它那个汤菜汤它要求高。为什么？首先头一点，大的豆角宽豆角跟就是北方的窄豆角扁豆是不一样的，扁豆大家用的可能多，加五花肉就可以，但是一定要给一个大料棒，小小的大料棒呢给一个就够，因为做差不多将近一斤面条有个300克左右的扁豆，有个80克至100克的肉，然后呢就可以了。大量的蒜蓉，它这需要大蒜蓉，为什么？因为扁豆它还是有毒性，有一点点毒性，但盖一点味道。我们最多的是什么，先起锅八角把它耗进去，完了扁豆撅成大小小拇哥大小，然后煸肉，煸完肉之后把扁豆煸进去，煸炒，炒香之后葱姜蒜都进去之后，烹一点料酒，加一点点生抽，加一点点老抽，盐味，然后一点点的我说白了可能给一点点的什么呢，菜汁水最好， 菜汁水， 对，就是好比说菜水，煮出的芹菜水那种， 哦， 它就不会那么咸，清香味会多， 哦， 哎，菜汁水，然后呢这时候香油，然后把面条扶着搁进去，让水 没过这台热水，没过稍微没过面条，盖盖关小火，然后出来的时候最关键。首先头一点，两种醋，一种四川醋，一种是江南醋，一个镇江醋，一宁德醋，两个醋搁一块加蒜蓉，大量的蒜蓉，一比一的搁进之后加香油，直接浇在面上，直接拌。这面出来以后，面条呢是筋斗的，不会粘。底下呢扁豆呢不会塌，这种感觉出来的香味是不一样了，奇香味，一定加蒜蓉。 我原来在家做过扁豆焖条，当时是为了图省事儿。真的啊。因为我在家原来也跟大家说过，我做的是我们那边的卤面。它出来吧效果跟扁豆焖面差不多，用的面条不太一样，扁豆焖面稍微粗一点。 粗。 河南的卤面呢是那种最细的面条啊，就是外边有卖那种面条机的。 龙须面的比宽一点，龙须面宽 一 点， 粗 一 点 点， 粗一点点。 我吃过那个， 对，特好吃， 很有意思。我再跟你说，待会儿给害死人那个，你一说那面我就想起那个面。 扁豆焖面呢是一锅出的，那个呢等于你得倒腾一下， 对，遮一下锅， 对，遮一下锅，然后再上去蒸一下，它的融合度更好。那一次呢是我没买着那最细的面，粗面做荷兰卤面做不进去，就那味儿它进不去， 它没有膨胀到那地步。 所以呢我就说我能够试个扁豆焖面吧。后来发现怎么呢，面也熟了啊，菜也熟了，锅干了，就是拌不到一块儿去了，没有汁儿了。到最后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火呀跟我们小时候的火不一样了？你知道为什么？大部分都是煤气，煤气是连蓬灶，中间一小圈，外边一大圈。你得加一个板儿，就跟我们烙饼似的， 加个 板，加个底板。 对对对，就是 这你还真不知道，你们真不知道。 原来一般使那个撑，撑底下就放一个板子，那板子圆的，它就为了把那个火都 它导热全都不一样。 对对对， 它就不会糊，因为你看那天他们一直问我说，哎，为什么我们在家焖面都不是？我说先问你的火，知道为什么火吗？因为我们的火是不匀的，它只有一个燃点，莲蓬是画圈的。 对， 对吗？你连蓬灶是打眼的，中间是一个小眼儿，可能有八个眼儿，仔细。然后我关最小火，一定是中间那在着，对吗？ 对。 但是有一问题，中间只有一个点的时候，你是斗形锅，还是平行锅？你告诉我。你是斗形锅，那就这点肯定糊；你要是平行锅，它肯定厚底，它就不会糊。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 它概率很低的。 对。哎，那我那什么板啊？小木板？ 不是，不是 铁 板，它必须是铁板， 铁的，扁的。 你记得原来咱们丢铁板那个铁板，其实差不多厚，这么厚吧，得这么厚，有这么大一火圈，直接套上的吗？ 现在真没见过。 不，必须有那个，不是那个，肯定你肯定会糊锅。我还问过好多人，你还会苦呢？因为酱油糊了之后，后味是苦的。它不。是很麻烦的， 哥，你闪送的时候再给我来个板儿。 那个狗撞树上了，你这算什么呢？ 来啊，咱先进一条广告啊。妈妈爱吃什么？期待着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今天呢，陈静老师在，我们一块儿问问陈静老师怎么能给妈妈做一顿更好吃的饭出来。 广告，发现目标，车辆坠入深沟，司机伤势不明，我们正准备降落， 医院已经联系好，随时抢救。 危机时刻，分秒必争，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投保车险符合条件，急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快速到达指定地点，配备专业医疗团队，为生命开辟绿色通道，还有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地空协同，放心保障，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感谢四爷报了一路况，说是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有三车追尾，而且比较严重，占了两条半的车道，后车请注意避让。具体是在京开高速的哪个方向，或者说哪个路段啊，哪一段不太清楚，但是呢这反正也赶上下班高峰， 京开高速呢一直都是在高峰时段是比较这个拥堵的，而且呢这又是回去的时候赶上潮汐车道啊，只有两条车道是可以用的，所以那边可能会比较拥堵啊，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如果堵在那儿了，那您就踏实的听我们说面啊，多有意思呀。 是杰西卡妈妈就说了，说我妈最爱吃的是粗粮旧咸菜 哦， 啊老人好像都比较爱喝粥， 嗯， 他说我呢也就会熬点粗粮粥，这还用你熬啊，你但凡有一什么电饭煲也好高压锅也好，把这些东西都放你浇点水不就完了吗， 啊就是 其实熬粥也挺有学问 的 给老人熬粥尤其杂粮熬粥是挺有学问，因为他得泡米泡不同的粗粮、 哦、 因为他的火候不一样、 嗯、 火候结束不一样他得提前泡，有的是拿凉水泡，有的是拿温水泡，它泡的不一样，完搁一块煮才能出来东西，就跟八宝粥差不多、 哦。 因为老人吃东西挑剔，因为他牙不好，他不可能中间又蹦出一个硬的东西， 嗯、 所以他挺学问的。别小看这个熬粥，熬粥我可熬过那玩意儿。 好好好， 我的天呀！ 嗯， 今天庆哥来了之后啊， 嗯， 不敢再说自己会做饭了、 嗯、 啊，这个或者说。我请你去我们家吃点家常菜，你说家常菜有什么好吃，千万别嫌弃，我告诉你照庆哥那种做法一星期做一顿足矣。 其实我觉得应该大家是提高自己的认知性，就是做饭的认知性，因为品质是不一样的。 是是是。 首先头一点，有一次我们在家有一朋友跟我们说，咱们炒个红薯面吃吧，在他们家其实没真的没吃到。后来红薯面听着很好，就是这时候这是在郑州，然后说咱在家炒没问题，咔拿起锅来，我还烧得特干净。大厨不能在家炒菜，这是我第一次说的，为什么？真说人，直接炒了，说哎没问题，这都不是事儿，把锅烧干净。红薯面你特简单，就一面条扒拉扒拉就熟了，我上去就把那个锅烧得可干了，刷上油哎都没问题，然后噼里啪啦下这刚翻两下完了都长得一样了，跟锅立起来似的，他说这是拌的，我们说炒面是拌的，千万别听这词儿，炒红薯面我听了都是骗人的、 哎、好吧好吧 好 吧好、嗯、 小陈说了，听你们说扁豆焖面啊想起了豆角糊饼， 火 说你们几位吃过吗？谁没吃过这东西啊？啊，忒有名了。不过我不知道我吃的那是不是啊？就是 一样不一样？ 豆里边炖着豆角啊，排骨、 嗯、 外边糊着饼，然后全都最后弄在上面。 它那个特别好吃是在哪儿？因为它那个热蒸汽啊、 嗯， 它是充分的菜单那个气全都铺在那饼上。其实那饼特别香，什么味儿都有。 对 对, 对, 对， 菜里的味全有了。 对 对, 对, 对， 它那个挺好吃的。 嗯。 来，再看一下人四爷又说的更详细了。 哦，说是在四环桥下啊，京开高速和四环的交界处啊、 哦， 在那边出现了这个三车追尾的事故，目前占了两条车道。那可能现在能用的只有一条或者一条半的车道能用了啊。这个反正那边可能会有点堵。再次告诫各位，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在四环的桥底下。京开高速和四环的交界处出现了三车追尾的事故，目前呢现场是比较严重的啊，占了两条半的车道，所以后车一定要注意避让。 对， 哎，接下来咱们再看看善解人意说了，说能不能说说蚝油拌面呀？ 我天哪，蚝油拌面其实很特殊 啊， 这也难啊？ 不是特别难，但是它是特殊。其实蚝油拌面有两种版本，有两种版本。我们在酒店做的蚝油拌面基本都是蚝牛肉再去拌面的。 哎呦，又高级了。 是牛肉，是拿那个蚝油炒的牛肉完了拌面。 这 很好吃。 听起来就很好吃啊。 是这样，首先牛肉啊它得腌 啊， 腌完了滑炒 啊， 滑炒出来之后炒一个芡，这是蚝油芡，然后也是葱姜蒜的这种，但是葱很少。就是蒜多， 嗯， 然后蒜片炸的蒜片跟它一起炒，炒完之后蚝油、香油、料酒、胡椒粉、糖，然后一点老抽，然后它打的有点像类似于我们自己在家做的，就是烧茄子那种芡、 嗯， 是牛肉的。然后我们在海南的时候，他们又给升级了，里头加什么黄辣椒，特别好吃，就那个黄辣椒切成片搁在里头特别好吃。 行，先说到这儿，一会儿告诉我黄辣椒哪儿买啊？今天那东西都买不着，先进广告吧。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18: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今天我们说的是母亲节给妈妈做点什么主食，真是一道菜没说呢，一直说的都是主食，不是这拌面那拌面，就是糊饼啊，要不就是扁豆焖面，然后发的也都是 Ducky 说我自己做的杂粮手擀面配上牛老师的酱简直了。你看看啊，还有问的，曹富论说了，说酱油汆面说了吗？特喜欢。今天咱不只说面啊，给妈妈你们别老做面，也做点别的。妈妈就不爱吃别的，只爱吃面是吗？ 嗯 啊，这个当然吃什么都行啊，只要是妈妈爱吃的，我们就是愿意付出去做的啊。咱们爱吃点什么，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CHWL876 啊， 来吧，刚才那个还没说完吧？ 没有呢。 说哪儿？ 刚才说到哪儿了？ 啊，刚才 说到我找那个海南的那个 辣椒 去了， 绿辣椒。 然后呢，什么黄 的？黄椒， 太辣了，那个 不是特别辣。完了，但是呢，它是另一种辣味。其实蚝油的基本是平的，但是它借的蚝牛肉借的海鲜味，然后来去拌的面，但是味道很真的还很好。但是他们那边面跟这个面是不一样的，它是碱水面。 嗯哦， 他们拌面是碱水，是粗碱水， 碱水 最细对，它会好吃，但是它不经时候，那种就是北方人吃完那种面不经时候。 嗯， 它其实浇蚝油面，还有一种蚝油面是不加的，就是纯调蚝油酱。 哦， 他们来调蚝油酱来去做的， 那简单， 那简单的多。 嗯， 但是呢，那个简单呢，它是配一个碗清汤。 哦， 对，完了青菜，这种叫简单的， 怕堵着，踢娘，拿汤顺顺，是吧？ 好吧， 算说完了吗？ 算说完了， 算说完了。你让炒菜吧， 我也觉得是、啊。 你说是不是？ 对啊， 啊， 别老做面了，对不对？ 不是，这一个挺好的炒锅，天天做面， 真是浪费了。 就没干过别的，除了手擀面，就是煮切面。 哎，初夏的时候吃点什么好呢？吃羊肉。 羊肉初夏好像 不好、啊， 对，不太好。 不还是少 啊。 对， 那吃什么呢？吃大肉，大肉也不。 我觉得吃喝鸭汤还行。 喝鸭汤啊？ 对， 太热、啊。 鸭子还算阴的， 鸭子 还能压下一点。 哎，鸭汤、啊， 因为就你算牛肉、羊肉都算燥的，鸭汤还算好一点。 哦， 其实拿红酒炖个鸭子挺好吃的。 可以 炖个鸭子，完了给点铁棍山药。然后那个加上蒜子，这种炖法也可以，搁点胡萝卜就跳一下色儿，其实挺好的。 哎，你这么说我还行，来就做一个吧，哥。 其实我们现在的鸭子，我们选的都选麻鸭嘛，麻鸭其实用给它斩成块，进水拿清水烫一下，给它飞下水，飞透了，因为鸭子很容易熟，所以底料就加的稍微的香一点。好比说，我们可能得拿红酒。我们拿点姜，就因为发阴凉嘛，拿点姜，拿点蒜做这底，给点像黄酱，特别家里洗的剩一点黄酱或炸酱，起一下底，先炒香它，把姜跟蒜给炒香了，然后把那个飞过水的鸭肉搁进去炒香，炒香之后把酱搁进去，加一点红酒，一般传统可能是黄酒多，你加一点红酒。然后呢，盖盖焖它，加一点糖，加上蚝油，加一点香油， 加一点老抽就可以了，先焖着它。另一起一个锅什么呢，把铁锅山药刨了皮，然后呢砍成小段，拿油慢慢煎它，煎香了它，然后鸭子快熟的时候把铁锅山药搁进去 一块煎。 哎，就煎完了之后给它搁铁锅山药跟鸭一块焖， 哦， 另一锅嘛， 哦， 然后这时候再加点胡萝卜也是煎过的搁在里头， 嗯， 这样呢它出来以后呢差不多有个一小时，鸭子肉也熟了，铁锅山药的糯，完了胡萝卜的亮度都够了， 嗯， 然后香气呢有一点酱香味，有一点酒的那种桃红色， 嗯， 都会在里头， 嗯， 其实夏天吃点这个就是初夏的时候立夏的时候挺好的一个东西，能够结合的东西。 嗯， 哎，刚刚您说的是搁，就是搁红酒， 搁红酒， 我特别想问问，就是比如说白葡萄酒， 嗯， 红葡萄酒， 嗯， 甚至有的香槟， 嗯， 啊，有的时候喝不完，嗯，家里什么酒都有， 嗯， 这三个是比如说您说要搁红酒，那我是三个都可以往里边倒，还是这三样其实有分别不同的适合做的东西呢？ 有，其实我有个朋友也遇到这问题，好比说做个小趴，可能来的人没有想象那么多， 对， 可能剩个一两半瓶儿，可能都是半口一口， 嗯， 他有时候特难受。其实拿红酒焖红肉的东西都没问题，但是白葡萄酒基本上都会做海鲜多，什么好比说蒸个鱼，我可以腌去腥味， 嗯， 我擦点柠檬，把这白葡萄酒倒上，嗯，浸一下，浸个15分钟、20分钟，然后你去蒸那鱼，它会去腥味的， 嗯， 很好的。 嗯， 好比说烈酒。好比说那天威士忌吧，谁给我拿了一点？哎，其实跟羊肉配挺好，有意思啊。哎， 炖呢？ 哎，对，可以炖的。 搁多少？ 搁一点就行，它会熟手很快。 哦， 嗯，对，那回他们家羊排我们还试过，哎，也挺好吃。 就搁威士忌啊？ 啊，搁一点威士忌烹进去，它有成熟会很快，因为它度数很高， 对， 而且它有它的香味，它完全不一样，跟羊肉还不太点撞。它不一样，但是你要腌可能就不行，就是炖可能可以。 嗯， 哎呀，回去我再做一羊排去，葱油拌面就羊排。 咱家那边闪送可能都下班了。 我先自己丰衣足食一下。 对 啊， 来，小鹿说了 啊， 我老娘好吃排骨，那能不能让大厨教教怎么做排骨好吃？ 其实排骨里头基本上就是。无非这几种，蒸、炖、烧， 还有蒸排骨呢。 蒸很好吃的，蒸小排其实是广东的一个做法。 嗯， 蒸小排其实但是就是在北方就是不太适合。蒸小排他们配什么？配芋头， 嗯， 特别好吃。 嗯， 而且小排必须冲透水，因为小排里头有血水，它会有腥味。首先头一点是拿小排斩成小块， 特别小的块， 特别小的块， 嗯， 有软骨最好。 嗯， 让阿姨吃软骨可能更好吃一点。 嗯， 然后呢腌制，冲完水之后控干腌制，腌制的时候稍微加一点白酒，然后盐姜， 嗯， 然后腌好了，然后芋头切成小块跟它一起分开蒸，然后肉的香味渗到芋头里头了，它会很好吃。而且呢加一点点豆豉，拌的时候加一点点豆豉， 嗯， 搁一点陈皮，这是标准的排骨蒸芋的这种广东小菜。 这太费劲。对，您块太小，我喜欢大口吃肉的。 他说那费劲就是哎 吃着费劲， 哦，不是坐着费劲。嗨，我还往那边想呢。我还往那边想，我说坐着不费劲，一蒸就完了。其实烧炖排骨还是猪排的话，就是我们常做的梅干菜蒸排骨特别好吃。 嗯， 首先头一点，把梅干菜泡水挑一下，杂质给去掉，排骨冲水砍成寸段，大寸段呢，因为适合家里的碗，因为你们家里都不会备那么大的碗嘛。首先头一点，这个寸段之后也冲透水。冲透水控干，先煎一下，然后红烧，按红烧的方法做到一半的时候停，把这个排骨搁边上去，这时候炒梅干菜，把梅干菜炒香了，加一点蚝油啊，加点酱油啊，加点料酒，然后埋在你的排骨里头，把汤原汤倒进去，上屉蒸2个小时，出来一扣就可以了。 嗯， 这是方法最好的方法。为什么？ 嗯， 一，它不会加很多的就是更多的调味剂。 嗯。 第二呢，梅干菜越蒸 油分，动物油分就进去了， 对对对， 越好吃。 对， 第三呢，越蒸越糯，排骨它不会太紧， 对， 因为你是半炖之后出来的。 对， 完了汤汁呢，你可以自己控制，好比说我做腐乳味的也行， 嗯， 我做红烧味的也行，我可能做豆豉味的也行。 嗯， 但是加一点辣椒，老妈喜欢吃辣椒，你加一点辣椒， 嗯， 炖排骨也没问题。它蒸完梅干菜，它也不会太腻，也很好吃。 对， 这个适合一家庭，因为不可能说你特别寸都买着是软骨那种去蒸，就是它不会太好吃， 嗯， 知道吗， 嗯， 这里面方便很多。 对， 嗯，炖烤排骨加西餐调料出来的味道呢都不会那么好。为什么？所有西餐调料做猪肉里头都不是特恰，就是你看我们前阵子吃了一个在朝阳门那儿吃了一个朋友做的小餐厅，他是拿迷迭香烤的牛肉串，百里香烤的羊肉串，好吃，很好吃，海盐黑椒碎，完加上那香草，加上干葱，哎，挺好吃的。但是你要把那个迷迭香加在猪肉里头，它没有酱香味的话就会差一点， 嗯， 就直接就是特别飘，他老觉得那个， 嗯， 它不是那样。但你搁羊肉里头，哎，和牛肉里头，哎， 对， 觉得没事， 对， 就很怪， 这个很怪。那，嗯，你看咱去串店 啊， 对吧， 嗯， 羊肉牛肉都有，大肉很少啊， 你很少去说，你说哎，咱们烤一个猪肉， 对， 啊，其实猪肉其实特别早以前就有烤翅，烤乳猪， 嗯，对对， 但是它是另一种脆皮的方式， 对对对对， 它完全不一样，它腌香料只有是还是重八角、桂皮那些香料， 嗯， 没有一个说哎，咱弄一个欧芹的烤乳猪吧， 嗯， 太飘了，它压不住的，可能是那种，它不一样，还是 可能还是猪的味儿比较。 它重 怪， 对， 你看好多的那种烤的， 嗯， 比如说现在特火什么烤猪蹄儿，那都是卤完了之后再烤， 嗯， 必须手烤， 嗯， 生烤完出来它又是一种东西，就是你看那位他们做那个就是他那个肉方， 嗯， 就是叉烧那个， 嗯， 也是烤吧， 嗯， 它必须腌得透透的，它等于把它那个调料味等于都吃进去之后，你觉得只是肉的那种感觉，它并不是说它肉的香气， 嗯， 它是调料组合的一个香气给它的。 哎，但是烤大片的五花肉也不错呀。 五花肉我觉得可能它还是油多吧， 啊， 你还得加酱啊，你看还跑出去酱呢， 是 就是它，你只要烤这种东西一定加特重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对， 压着， 你看羊肉串牛肉串， 嗯， 你就只要是肉好， 嗯， 你就只要撒 海盐就完事， 特 别海盐就没毛病， 对， 但是猪肉就不行。 对, 对， 但是说句实话，说到排骨我特别爱吃排骨，原来老吃小排， 嗯， 后来呢小排有点吃腻歪了，就想啃骨头，尤其有一次是去，是叫王大人还是叫什么的一个酱肉馆， 嗯， 他们就弄那个一大盆大骨头， 嗯， 哎呦特爽吃的，我就自己在家试着做啊， 嗯， 做完了之后呢发现那肉吧噼里啪啦全都掉下去了，可能是我火候有点过了，时间有点长了，就是骨头你一提起来是特脱骨啊，就不用抖了， 嗯， 一提起来哗就掉了，就炖成那样。 它有一个阶段，好比如说，就是这种酱排骨这种馆子， 嗯， 在就是沈阳长春一带，它有拉面，跟拉面配在一起，有一种馆子特别好， 嗯， 就是它是拿酱汤来去冲那个拉面， 嗯， 就是排就是骨头特别香，上来就是给你那一盆骨头。我去沈阳去交流的时候，人上来就全是香骨，你知道吗？ 哎， 特别好，完了配一碗清汤拉面，小葱， 哎呀， 哎，看着还不错。说您吃完了，您把这个哗啦一抖了， 哎， 全进去了，啪啪 就吃了。 但是基本上，我老觉得他们都是就是还是吃调料，并不是吃它的原本质， 嗯， 它压不住它， 嗯。 但是那个汤呢？拉面那个汤真的是很清的汤，就是猪骨的特别清的那种清汤来去调的， 嗯， 它那种差异化能感觉出来。但是这个火候它就是一盆，就是一大锅一柴锅， 嗯， 就是给你捞每个节儿， 嗯， 每个节儿都特大的， 嗯， 然后拿个搭子那么搭着， 对对对， 它不碰它， 对， 但它一捞就是一套似的，就跟起来，嗯， 对对， 上来每个人底下， 哎，这想着也挺好吃的，这 还生意还真的很好， 嗯， 就尤其冬天的时候， 嗯， 生意特别好，我们什么时候去都是排大队， 哎， 其实它比串儿好吃，其实烤鸡架我觉得都没有它那个， 对对对对， 那个感觉，它那个是真的是特别舒服，你看有汤， 对对， 有炖的真的是汤， 嗯， 汤完了拉的面，然后肉的骨头， 嗯， 那种酱红色那种， 嗯， 拿着手套在那吃那种感觉，软骨那种， 对， 烧烤吃的是过程， 嗯， 就是这过程 特爽， 对， 形式 上就聊天，哎呀，觉得吃的，哎呀，爽， 对 啊，就着凉啤酒，吃完之后不舒服， 是 特不舒服。但是 而且他们那都是坐特矮，尤其我们这大个坐那都窝着，都是特窝着，你知道，就跟受了罪似的，你知道，永远吃不好，都起来抖抖了， 蹲蹲。 有坐高点的店，你别老指定性的说那几家店。 哥啊，今天咱们跟大家聊聊，是这个母亲节，我们给妈妈做点什么好吃的？ 跑题了， 没跑题啊， 没跑题，没跑题， 对吧？ 啊， 有人说妈妈爱吃排骨，刚刚我们说了好几样的，有蒸的，有炖的，有大排骨、小排骨，您都可以选啊。这个想一想，妈妈爱吃点什么？怎么做呢？您知道怎么做吗？如果不知道的话，问问陈庆老师啊。咱们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金英给我们发来了他自己做的家常酱牛肉，哎呦，馋着我们了。 嗯 啊，晶莹剔透的那牛肉块儿哈， 看见这个我就想，应该来碗米饭。 哎，这配什么都成， 是是 是 吧？ 看着就好吃。善解人意说了，我想做个腐乳肉，这个就是比如说咱们有这是什么南腐乳、北腐乳， 对 对吧？这做腐乳肉的话有什么区别吗？用什么做呢？ 南腐乳基本上是白腐乳，基本是配芋头。 啊、 北腐乳基本都是配什么根茎类的土豆多这种。多，但是腐乳炖肉是首先头一点是拿腐乳是发酵的剩完的东西，但是现在基本都是拿酱豆腐直接北腐乳啊，基本拿酱豆腐加汤加酒直接爆打，拿把打碎打了，使这个水来去烧肉，它会这加糖的比例要注意，首先头一点改成块大小要注意，糖跟腐乳的汁的比例要注意。这么着就可以做这个肉，一定加姜，不要加老抽。 哦，加姜、 啊。对，加一点姜，因为腐乳啊还是发酵，它有一点点的阴味。 哦、 你加一点姜，它会姜汁酒啊，姜和酒这子搭的，它能去怪味。 哦， 它出来之后，它纯是那种腐乳的香味，不会是咸，很咸很咸、 嗯、 那个味道。 好， 这个。我们今天说的是妈妈爱吃的啊， 嗯， 别老说自己爱吃的行吗？啊，这我听着怎么都不像妈爱吃的呢啊！腐乳肉每年过年回去必吃的， 嗯， 就是过一到过年他就会炖好多方块肉嘛， 对， 然后你蒸碗的时候就把腐乳肉直接就蒸了， 对， 特别好吃，那拌米饭一绝，真的。 但是你真的加点姜汁酒，它出来的不是那个怪味，因为有时候真的是怪味，因为腐乳地方不一样。它那个汁儿出来也不一样，出来以后炖的时间它会咸，很咸，你也糖跟比例都要去改。 行嘞，沁元春也问了，说问一下老师，红酒炖鸭是不是还得放点水啊？ 是肯定要叫加汤或加水都可以。 嗯，红酒大概量是半瓶。 你就是剩一个底儿， 剩多少倒多少。 别剩多半瓶，难用加水吗？ 不是，首先头一点，人家现在刚才咱们提的问题是，提完酒之后剩下一底儿，咱开始这话题。 对， 又开一瓶。 你别开一瓶。 这得炖几天， 有点就成是吧？ 其实有一点就可以，因为酒还是去鸭的腥味和杂味，是因为有果酸，它会加速它的肉的成熟，它会好吃，它有淡淡的香味，水果的味道。但你说炖时间长了，酒就飞掉了，它没有那个味道，只是借那个东西。但您不能跟那啤酒鸭是真的往里倒啤酒，啤酒没过于水的大小，它是好吃了， 对， 但是你别的它也会多呀。 对，真是就这酒挺奇妙的， 挺奇妙的，因为它促进的很快。 对对对，就我也是前两天打了一瓶酒， 嗯， 不好喝，色儿挺好看，粉不兜的哈。 嗯， 但是吧，喝起来巨涩无比，不好喝，就放那儿了。说咱就当正好 醒一会儿， 都醒一会儿又倒了一下，还是不好喝，就放那儿了。是正好我们家料酒没有了，嗯、就把它当料酒吧。前两天炒肉片，我就拿那个去 搁里 腌了一下那个肉片，炒出来味道真还不一样， 因为果酸起作用还是很大， 真是不一样、啊， 果酸起作用还是很大。 嗯嗯，来来帮助一下Sunny 啊， 他说牛肉怎么炒才能嫩呢，自己在家做总是不如餐厅里显得嫩，你千万别说要加嫩肉剂啊、 嗯、不是不是，就是我从来不做这个 特别好， 我从来不说这个、啊、一个石粉一个嫩肉剂我们从来不用我们加水 来， 其实啊加一点木瓜汁儿 啊， 木瓜汁儿 就会变嫩吗， 就会变嫩，因为木瓜素是膨胀的，你加水往里打它是起粘性的，你加一点鸡蛋加一点淀粉加一点木瓜汁，先拿木瓜汁把牛肉给腌一腌，它自己就进去了，慢慢就会滑，还有一个炒的时候油温不能高了，滑炒就会好吃。 嗯， 因为木瓜好多地儿大家都说你不是疯了吗，你不加那些东西，不是加那些东西并不好，使木瓜呢它是本身是天然来的，你打一点木瓜汁剩一点木瓜汁就是很少， 就是 搁里头 加点牛奶还能喝呢。 对，你和匀了之后，你醒完了之后，它自己就胀发。 嗯， 因为它有木瓜素，它慢慢胀发。哦、你抽一点水，它就进去；抽一点水，它就吃进去、嗯。水多了，加一点粉，加点蛋清，自然再拿油一封，你油温炒的时候稍微低一点，滑炒出来就绝对不会老。 哦，油温要低一点。 低，对、哦，炒牛肉没有说高油温滋楞炸了，因为你是肉片，它要薄。所以家里那火又是连蹦火的话，你一定要涮干了，把那个油擦匀了，油温低一点，慢慢煸炒，完了炒完之后捞出来，这时候牛肉是滑的软的、 哦、 你长期在里头炒，跟所有东西都炒完了，牛肉在第一个进去的最后一个拿出来，它肯定会老。 嗯， 对吧，是组合的。 明白。好，感谢村长，他说了，我不是刚才说那肉炖的都掉了吗、 嗯、 他说您那个炖的时候啊，您就炖完了之后一定要泡着它，泡三个小时，它也又入味了，它也又不掉了啊！感谢您，现在今天做饭都是三小时起啊，而且只是泡啊， 有很多都是冲的， 嗯，啊、 就很多的菜是靠冲的，拿汤去冲。他、 哦、 就说，全聚德苏叔叔他们做鸭丝堡， 嗯， 我原来做专题的时候，我们去采访他，做视频的时候采访他。一直跟徒弟说冲着呢吗？冲着呢吗？其实并 不 是，不 停的 他不是，他是拿好汤去喂的， 哦， 就一直在80度左右去喂，冲盖上盖儿，在这虚着，完了隔了20分钟又倒出来，接着换汤，接着冲，他没有那个鸭腥味、骚味，他就是好吃，他肯定好吃，因为你拿汤一遍一遍的冲，你想什么东西禁得住拿汤去那么一遍一遍的喂呢？ 嗯， 好东西它肯定是费时候，就那道菜我们做视频差不多前后做了2个多小时，就一道菜叫火焰鸭四宝嘛。 哦， 它不一样。 嗯， 还是不一样。 是是是。 嗯， 你看人金英，就是刚才咱们看的人自己做的、 嗯、 辣椒 牛肉， 牛肉是是是、 嗯、 他说呀，这个是家常酱牛肉。 嗯， 他说本想呢趁着等红绿灯的时候啊，分享一下我这怎么做的，但是没成想今天晚高峰吧，这个辅路啊出奇的顺呐、啊， 耽误了一个食神。 建议您可以往京开高速那个方向走。 那儿有好几辆车。 上主路，上主路。雨毅说了，我想求助一下大厨啊。我是想做虾，就是那种炸的虾，而且是那种大点的啊，大一点的，连虾头都能蘸着椒盐吃的那种。 哎呦， 怎么做呢？ 嗯，虾是两部分。其实我们在做虾，家里做虾不太适合，因为我们锅小，就得给它分格。分格呢，咱们先说鸭头，就虾头吧。虾头基本上要想煎着好吃的话，应该是最好吃的是铁板。为什么是铁板呢？铁板虾脑，它是虾沙袋要去掉的、 嗯、 就是虾的沙包要去掉的时候、嗯、它那个虾是平，拿板是压在那个铁板上去煎、 嗯、 煎的两面脆了之后加海盐，这时候才会好吃。家里做不到， 温度不够是吧？ 对，我们那是350，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我们已经进入到今天最后一个单元了，我是王维。 哎，还有我们的嘉宾孔乙己餐饮集团研发创意总监陈庆老师。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这个一开始这我先分享个我们的好消息啊，关于我们台的备受瞩目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将于本周末举行复赛，百余名优秀的选手将再次走进赛场，展开声音与智慧的对决。北京电台各专业台的领导、行业的专家、北京电台著名主持人与北京电台听众代表将携手组成黄金评审团，多角度的考核选手的综合能力。复赛晋级名单将于赛后揭晓，并于五月举行决赛。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的活动详情。要特别感谢北京梳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今天呢，这个马上啊，周日的时候马上就是母亲节了。 嗯， 这个我们要在今天研究一下怎么给妈妈做点好吃的。 嗯， 好多朋友都说了，妈妈看来是爱吃肉的啊，比较多、素的一个没看着。 你不是说了都是给自己做的吗？ 哦，可能大家都误以为自己爱吃的就是妈妈爱吃的。 是 哎。 肯定不是， 真的不一样， 肯定不一样。 嗯，其实我们大家觉得年龄可能会选择食物有不同， 嗯 嗯，气候选择食物不同，然后成熟呈现出来又不一样， 嗯 大家完全不一样。其实还真得跟妈聊， 是 得跟妈聊。 是 你想吃什么，妈妈永远那句话，随便吧， 是 随便，哪有卖随便的这菜的，没有。 或者说你看冰箱里有什么，随便弄点， 这基本都是这样， 是吧？ 对， 嗯， 我估计大部分的母亲跟我妈是一样的，就是您别糟践太厉害，到时候您走了，对我又刷碗了。 因为从小啊，都是妈妈给咱们 做饭， 做 饭 对， 咱们所说的都是妈妈的味道，没人听说过这是儿子的味道、女儿的味道，很少、 嗯。 一般就是孩子做出饭来，让妈妈觉得什么呢？就是觉得他们长大了， 嗯， 哎，他们能够反哺我了， 嗯， 或者能照顾我了，是这种感觉。但是你说真是说爱吃什么，那可能得问姥姥去。对不对？ 这 打电话跟姥姥说，你知道我妈爱吃什么吗？对，姥姥肯定知道、 嗯、 啊。然后您也做点什么，妈妈小时候记忆的那种东西。 其实我们的就是做饭的这种记忆味道，基本都是母系传递很多。 是， 因为你的味型是大家从这家庭走出去的。 是的。 但是你喜好什么，我估计可能在初中之前，大家很少都在外头吃饭。 对。 基本都是家长带着去，哎，说咱们吃个这个，吃个这个，就是他们安排好的。 对。 他的味觉记忆也是来自于他们这个圈子。 对。 但是突然间你出来，好比像我做成这种职业的时候，我一说完了，我妈说这么多都没吃过， 嗯， 太麻烦。他不会听，因为你做的东西太复杂了。 嗯， 但是可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越来越追求健康，追求一些理念的时候，你想到你原始的味道是什么样吗？其实那时候调料很少，就那些酱，就那点盐， 反正就是觉得好吃， 它没有那么复杂， 真的就是 家里头就一个蒸锅，一煎锅，一炒锅，没了，你没了，对吗？但是那时候的味道是让你感觉到，它。那么诱人，就那么想象的这么诱人。 嗯， 但是现在我觉得有时候你做的太多了，可能吃的太多了以后，觉得食物没有那么诱惑，就是，哎，我们出了一个特牛掰的地方啊，就是吃了一个特好的东西。 嗯、 后来你觉得就是一呈现可能， 啊、对， 完了做那个环境可能是那样，但是你吃那味道，可能还不如原来。有可能， 也有可能。再我尝试一下吧，尝试一下我自己做的。 我觉得还是大家尝试一下自己的味道。 特别准啊。这个咱再回答一个问题，然后呢咱再继续说今天的面啊。今天有好多面是我特别想请教的，真的真的。这个是属于我儿时吃的东西，比如说您说那茄丁，葱油面是我长大了才吃的，还有一个芝麻酱拌面，这也是我从小吃的啊，真的从小吃这个。我们那儿有一个，我经常说京姐，就是河南特有的拌芝麻酱， 他那是很厉害，他那是厉害， 对对对， 我觉得跟油有关系， 是吧？ 油 哦。一会儿咱再说啊。天天爸爸问一下专家，在超市买过很多次的厄瓜多尔白虾，还有阿根廷红虾，都没吃到过虾黄，也就是虾子。现在哪有这个虾有那虾黄啊？ 这个东西是因为季节打捞的问题，它是冬，就是我们大部分都是来的冻货。 对，就是比如说它不肥的时候， 对，它 打 回来的。对，但是这种虾呢，其实蒸，烤或盐焗，都还算好吃，因为尤其是红虾，因为红虾的季节可能就是在那个100天之内，它打上来之后，它急冻，它销量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卖活的，它不会卖冻的，它过了那季节，它就会卖冰鲜的，就像那个板蟹也是那个道理，板蟹黄特别好，但只有那个90天之内，是70天之内，它那板蟹那里头有蟹黄，完了过了那季节它就没有了。 对， 所以他拿液氮点，他出来说，哎，你说我那吃那大蟹为什么没有蟹黄呢？那么好的蟹，说我也去拉斯维加斯吃，它真的不一样。就是你拿那批货，就是有些货供应商进的也不一样，时间段都不一样。 不过可以理解，就是真的就是做虾的时候，一直敲那个虾头嘛，然后那些虾油啊，什么虾籽啊，说都出来以后，变成那种红的。或者说有点橙色的那种， 其实我们是看到那个东西，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是这个季节找到这个虾的时候，你去盐烤是最好的，就是把盐炒热了，你把虾买，你把锅烧热了，把虾排好了，买好了，拿盐直接买好了，盖上盖，关最小的火，焗10分钟左右，那时候那个虾是最好吃的。那时候你能看到那个蟹黄崩了，就是那种鲜虾我试过，确实能看到蟹黄流出来，那就在那脑子里头，那就散了，就在那等着你那种感觉。因为只有这种方式它是不会破坏它，没有水，它自己蒸发的水分嘛，它就会很好，颜色红红的，那种真的是很好看。 吃铁板烧的时候有时候、那个、 能看到， 对对对，它是虾头和虾身是分别处理的， 分开的，它给你拆开，你就能看见。但是市场就是跟餐饮进货的渠道是不一样的， 对，对， 因为我可以挑，好比说，就跟王老师说那个，我可以挑，我带籽，带黄，它价格是不一样的。超市肯定进不了这个东西，它一定在那就是水产最大一批那儿，就早就给你分好了，就是带黄带籽，不带黄带籽，什么都给分好的， 咦，说，哎呀，豆角焖面怎么做好吃呢？好，请您翻听我们今天在第二节的时候， 哎， 让我们的专家给您说的。 对对对，大概是在17:40左右。 对， 调到那儿就可以了。来，接下来咱们就说说那个芝麻酱拌面吧。 其实麻酱拌面我还真的有想说的，是这样，我们有一次拍那个就是陈老师的一个节目，去的武汉，访问的蔡老师，我去的，我自己去的，我跟着他们一块去的，就特意访问热干面这个创始人他们家的，蔡老先生，那他那时候已经80多了，然后我就问说为什么，他说全中国做的都不对，我说别这么说，他说真的不好，为什么不好，是因为油的问题， 油的问题， 对。我后来聊了半天，最后是不是麻酱的问题？其实拌面最好吃是油的问题，因为麻酱你要的37酱、28酱，这都可以能理解。但是真正做热就是拌面，热干面算中国最有名的了。 对， 它也是麻酱，麻酱油的问题，它熬香料油，拿香油去熬的。 哦， 这是第一。第二，它并不是加那么多水。它是加的香料水，你想两个重复，而且是温度，有温度， 它调出来的麻酱就是不一样，它的盐都不一样。首先头一点，麻酱你可以选二八酱，三七酱基本都是涮羊肉来做的，二八酱。然后他们会选择的辣椒不同，熬的香油不同，香料油，他们是什么？一半是香油，一半是菜油，去熬香料。 嗯， 桂皮、八角、香叶、大料这些东西搁进去去熬，净熬，熬完之后兑在里头去熬。水也是香料、八角，然后温水去卸这麻酱，然后醋、盐、糖，就是这点东西，你看不到别的什么调料、添加剂没有，但是就在油上了。所以面还有一个，人家是用那种淡面，而且细的是吹过的，是过过油的，它完全又不同了。然后小料也不同，关键是在辣椒是炒热的辣椒擀碎了的那种辣椒，它菜家是自己用的，完全跟市场上那种打碎的东西不一样，它是稍微烤一下，烘烤一下，老是到一个温度时候打碎出来是不一样的。你别咽吐嘛。他老咽痛吗？我说的是真的。我跟他聊了四个小时，就是一直在探讨的，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个麻酱完全不同，是因为他说香料油的问题，因为当地的香油跟当地的菜油，他一直在坚持用手工的菜油、大豆油这些东西混合，然后去熬香料。 武汉那边是什么菜油啊？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菜油，就他们也是市场拿那种就自己榨的那种菜油，菜籽油似的那种，水分很大，烟很大，他慢慢熬，他加香油一比一熬，熬完之后他兑在麻酱里头，他是在卸麻酱。老爷子说的是什么？他的温度跟他那个气候完全是不同的时候，他那个香料的味道是不一样的，他热度不一样，就是你吃到很多那种热干面这拌面的东西的时候，你能闻到它，闻不到它那香味儿。它只有麻酱那种沉，它那个是你能闻到很多的细微的香料味， 是是， 香气是不一样。完了最后是麻酱那种压底儿的那种感觉，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调味还是不一样。 哎，那我问个旁的，你比如说，因为你研发创意总监嘛，就是你们每年的时候都会去东南西北去采风吗？ 会， 都会是吧？ 对，我们最密度最大的时候去绍兴，可能一年去了三次吧，四次，按季节去，那时候去的次数更多。但是中间还有别的事儿，去浙江去找，好比说台州、宁波、绍兴、舟山，这些地方，但是它完全不一样。出来，因为我们的材料基本都是从那边发过来的，的做法会稍微有点改变，跟重量稍微有点改变，因为别的不会改变。好比说，他真是重食材，好比说带鱼，真的是国产带鱼，没有骨节的舟山带鱼，就清蒸，就加一点动脂油，加一点清汤或者鸡油，你撒一点盐花，直接蒸，出来直接带油，直接呲一点葱油，完了。很简单，只是在我们这儿需要稍微复杂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路程跟我们的就是冷冻的那个时间可能不够，人家可能今天四小时之内你就能见着，就象山这个地区他可能都出了六条大黄鱼，我们拿到这儿你算几个小时？ 对， 我们运过来呢，我还得加冰，你不可能去杀的，你杀完了之后更完了。所以就是食材的问题，拼的。你现在其实很多菜是食材，还不说，就说苦大菜，就说这种小小青菜，就是人家落霜之后直接拿了，咱这落霜之后，你往哪拿？你只能是打包落好了，成捆儿上车，运到郑州啊，郑州结一半，完了运到山东就结了一半，到你这儿又成四分之一了。 不，我说的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啊， 就是，创新的研发呀，对吧？你们可能从外头借鉴或者吃到了一些，这个小门脸儿人做的这个挺好的，我重新再研发，我是这个意思。 有可能， 因为你看，像人小鹿也说了，他爱人也是一个研发高手。 好吧， 哎，这你 我听听， 哎，特别好。他说想跟主持人和嘉宾分享一下我媳妇儿的厨艺。哦，那真是，啊，他说咖喱牛肉。家里没有土豆了，媳妇儿一看，哟，苹果快坏了，行， 把剩下的能吃的苹果替代土豆，哎呀，吃的我这个胃酸啊。说还有一次炒米饭，一看哟，没黄瓜了，没关系，还有剩的草莓，哇，真是受不了了。他说我只敢偷偷的跟你们吐一下槽。 这个应该算是个高手。 不是，人家有这种创新的思想，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嗯， 对， 对吧？ 混搭是一定要有道理的。不是，有那天有一朋友跟我说，说咱不能说哪个大厦的中餐啊， 啊， 说老大，说您吃过鸡蛋炒菠萝吗？ 啊， 我当时疯了，我说不会吧，因为有的东西是和跟油可以搁在一起的， 嗯， 有的东西是不适合于跟鸡蛋这种腥的东西搁在一起的，嗯，它并不是真的。你要说哈密瓜炒一虾球，这事儿更可以理解， 嗯， 因为我下的酱不一样， 嗯， 我可能是加的沙律酱加芥末，哎，它但是鸡蛋要跟菠萝炒一块，你知道一个出水的，一个不出水，一个腥的，一个是半甜的状态的东西，它会很糊的， 嗯， 就你能想出来，就贴嗓子眼就是甜的，你知道吗？它有的时候不是，就是我宁可不加这东西，但咱们不是说那不是你吃口米饭吃一草莓不是两码事儿，因为那个经过油跟热度不一样的时候，草莓会就是会变质， 嗯， 它碰到油会变质。有时候你试一下，你拿那个植物油撒在那个草莓上的，你让它待一会儿，它会变质的。 嗯， 它并不是说马上就蒸发了，就是你再撒点盐，基本上就不是味儿了。 嗯， 它不是那个味。 嗯，但是，对，这个可以看出来，路遥一定是一个好丈夫。 嗯，就是做成什么样都吃。 不是因为不会做饭， 一定是这样。真的，要是自我强大了。对吧？ 嗯， 老婆第一次做饭把土豆苹果当土豆使，老婆你从此远离厨房，以后我来好吧，嗯，肯定是心里的，哎呀，就是我做的还不如我老婆呢，就还是我老婆来吧。 不是，关键是做完了之后谁刷碗。 来，先进一条广告，回来接着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好食客说了，说芝麻酱拌面啊，我吃的啊，必须要有咸胡萝卜、蒜泥儿、黄瓜丝、香椿、小萝卜、小萝卜缨啊，这是我吃的。 这还是拌面的节奏，但是没说面还是有温度的。 啊， 这麻酱拌面的温度是一定，我们小时候是煮成一半熟的时候是拿电风扇拌油吹的，是凉面。 哦， 基本麻酱拌的最多的是凉面。 哦，那 所以你才加这么多码。 我们都过水。 其实过水有一最大的缺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面粉突然间被水激了之后，再挂麻酱的时候会往下流， 挂不住。 哦，你还是凉面，因为它已经有那种风干了， 嗯， 然后你再碰上水分之后，麻酱才会挂进去。 哦， 嗯。 然后路遥说：“偷偷再告诉你们啊，就当炒米饭那次啊，就放草莓那次啊，我刷了七个碗。”我想半天都不知道做这顿饭为什么要用七个碗呢？俩人七个碗， 哎，但是人村长表扬了 啊？怎么了？ 人村长说了，草莓炒饭，不应该算是创意，嗯，应该算是会过日子，不浪费东西， 哎， 啊，废物利用。你看， 真是。 那下回给他蓝莓，让他炒一下。 哎呀，那连色儿都变了。 闭上眼。 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跟面有关，这是小灰灰说了，我想问一下老师啊，新川面馆特别爱吃啊，不知道他那酱料怎么调的呀？我试着调过几次，味道都不太对呀。 我也问过。 是，这谁要都知道，人家还做什么买卖呀？ 这事儿可以请王老师吃饭，咱们专访了一下。王老师、夏老师组织一团队，就是新川面馆为什么调料这么好吃，我们做一专题、 哎、 我们专访、 哎、 请大厨去，然后我们自己再去、嗯、然后去无数次把门槛踢破了，然后他给你了，咱我们也没人听我们。 哎，就包括他们进货的时候， 对， 咱们蹲点就在这看进的是哪批货，对吧？什么牌的酱油和醋。 嗯， 虫老师说过这事儿，说没戏。 我估计我们从此就被餐饮界给封杀了。 嗯， 是不是看见我们就躲，所有人一看我们就啪啦要关门。 完提的问题都是那个黑松鼠蒸黄鱼，您告诉我一比例。 得嘞，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啊，聊了不少了啊。这个，总之呢，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不少厨房的小妙招，就是希望呢您在这周日的时候能下厨啊。如果妈妈在身边的话，下厨给自己的妈妈做顿好吃的。即便自己的妈妈可能不在身边，对自己的老婆也好点， 对， 对不对？ 因为未来也会是妈妈嘛。 一定的呀，啊，这个反正对自己的亲人，甭管是什么节日，甭管是谁的节日，没有什么针对的，一定要对身边的亲人好一点， 好要好， 对、 嗯， 再好一点，多好都不过分， 嗯、 是不是？ 没错。 感谢陈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秦哥。 得，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别忘了明天闪送哟。 好吧，让他们休息。 记着底下那碟片儿，别扔过来。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下午咱们依然直播，17点见喽。 到爱情没想别的部分，很熟悉的体温。陌生的灵魂，少了相知就少了支撑，相爱到永远也渐渐地变成了我不可能。因为深深在乎你偷偷的哭，但你说这是一段美好旅途，用心了用情了够丰富就很知足。因为深深付出我慢慢开悟，能教会的过程也许短促，但如果曾爱到忘我不是苦、哦、是幸福。熟悉的体温，很陌生的灵魂，少了相知就少了支撑，相爱到永远也渐渐地变成了我不可能。因为深深在乎你偷偷的哭，但你说这是一段美好旅途，用心了用情了够丰富就很知足。因为深深付出我慢慢开悟，能教会的过程也许短促，但如果曾爱到忘我不是苦、哦、是幸福。只要一直要弥补，弥补你所有无助，最后我了解先提结束，你才不挣扎痛苦。就因为深深在乎你偷偷的哭，但你说这是一段美好旅途，用心了用情了够丰富就很知足。因为深深付出我慢慢开悟，能教会的过程也许短促，但如果曾爱到忘我不是苦，我是幸福。